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重游池中全正史嘅。咁啊，除咗今个礼拜之外，下个礼拜依一年两个星期咧，我哋都会讨论咧有关咧同中史教育啊，即系历史教育有关嘅相关话题。咁因为呢个嘅话题其实相当重要，因为同香港好多嘅新生学子又好有关系啦，亦都同好多嘅即系唔同嘅社会嘅持份者都系关心咁嘅一个题目。咁所以特登希望咧用两个星期时间去处理嘅。咁啊，因为要讲呢个相关嘅题目啦，咁所以我哋必然咧要揾一啲同即系呢个题目有关嘅、有份量嘅学者啦、专家同埋有份参与嘅人士。咁所以我哋今次咧除咗小毛啦、嘉齐啦，同埋婉娴同我会讲之外咧，我仲请咗咧就系李维健先生咧同我哋讲嘅吓。李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Hello， 咁啊要请阿嘉齐介绍下你嘅同学仔系嘛？ 同阿威廉啊 William 咧，我哋好多年同学啦。咁喺无论系本科啦，同埋研究院嘅时候，我哋都系即系一齐读书嘅。咁阿 William 好佢个身份好得意噶。佢其實係一個日本史嘅專家，咁但係佢同時又係一個西歐嘅研究者，即係西歐封建時代嘅歷史嘅研究者。咁啊，即係所以我，譬如我同佢一齊讀書嘅時候咧，我研究明朝，佢研究咧歐洲嘅即係中古時候嘅歷史啦，近世嘅歷史啦。咁嗱，即係所以佢嗰個背景、學術背景咧，其實就係即係好少人可以有咁樣嘅一個即係中國、日本同埋西歐嘅一個 combination。咁我遲啲有機會再揾阿 William 咧嚟同我哋講多啲，可能即係呢方面嘅西方史嘅問題啦，或者日本史嘅問題。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即係佢嚟嘅身份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好資深嘅中學嘅歷史科嘅同埋中史科通識科嘅老師。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參與咗咧教育局唔少嗰啲課程發展委員嘅即係嘅崗位。咁即係今日可能佢上到嚟嘅其中一個 capacity 就係、是，即係佢作為一個可能係歷史教育課程佢嘅一個即係有啲改革嘅修訂嘅功夫嘅委員會嘅成員，咁嚟同我哋咧即係去講即係有關中史教育或者係歷史教育咧喺香港嘅現況啦。要推行咩改革啦？咁啊，同埋未來咧有啲咩展望？我哋主要係即係講呢方面啦。咁其實佢喺度啊，好一流啊，因為佢就係代表住初中嘅中史嘅課程。咁小弟有啲喺高中嗰個課程發展委員會嘅崗位，我哋可以即係整體加埋就即係成個圖像好清晰啦。係嘛 ，William？ 聽下你把聲先啦。 好啊，多謝你介紹先啦。咁啊。幫手同教育局做呢個嘅課程發展咧，其實喺四五年前已經開始噶啦。咁咧就其實經歷咗好多嘅，因為咧喺香港嘅初中嘅歷史或者中國歷史課程啦，其實真係未來要點走，以往有啲乜嘢好嘅基礎，有啲乜嘢唔好嘅一啲狀況啦，一併檢討咧。其實我都冇諗過會參與咁耐嘅。我記得好記得係2014年四五月左右度。咁今天已經係2019年，係上年又已經係通過咗啦。咁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嘅爭論嘅，無論係課程應該點剪裁啦，課程應該係重視啲乜嘢嘢啦。其中一個爭論咧，我哋都其實都傾咗好耐啊。究竟係咪應該將歷史提升個興趣啦？如果係點做咧？其實香港人係好中意歷史嘅，真係唔否認嘅，即係。仲記得咧，每年一敦煌展一搞咧，好難去睇嘅。咁但係點解香港嘅歷史教育會俾人覺得咦讀歷史好似有種特別嘅 image 喎？或者我陣間講下，唔好即係呢個 image 係咪我個人嘅 image 咧，定還是大家嘅 image 咧？呢個其實可以講下。咁咧就亦都係見到就係其實未來嗰個歷史課程應該係側重嘅點喺邊度啦？同埋我哋嘅香港社會、世界社會、國家又開始好多轉變咁。未必所有人日後都會喺大學揀歷史嘅，咁初中嘅課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嘅培訓咯。但我哋需要啲乜嘢咧？咁我哋都傾咗好多，有機會我哋慢慢可以再傾下。 我先要講一樣嘢啊，即係雖然佢個 title 個名好似一個官員啦，但其實佢唔係官員嚟嘅。 係啊， 佢都係教書同埋研究者嚟嘅。咁啊，先依個身份要講清楚先啦。 係啊係啊，我唔係 老師， 我唔係官嚟嘅 嚇。同埋嗰個緊要呢個，同埋嗰個委員會已經完成任務啊， 係完成任務啦。 不過要講就係，小木嗰個題目係點解？ 我題目就係呢一個嚟自呢一個許慎說文解字啦。 咁誒，佢講個史字嘅原意啦。個史字佢就話史既是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咁就係即係佢嘅原句。咁其實就係個右字咧，其實喺古字入邊好似隻手咁樣啦，就揸住個中字啦。咁然後誒，歷史人就梗係負責記錄一個領袖佢嘅言行啦，咁樣。咁嘅，但係佢特別最正嘅咧，就係佢話中正也，即係話其實寫歷史咧，我哋應該係要執住講最正確，即係我哋見到乜就寫乜。咁就叫做直書啦，所謂即係我哋唔好有咁多額外嘅嘢加落去啦。咁點解會定呢個題呢？其實即係我哋今日阿 William 喺度啦，咁我哋喺度一路諗嘅時候就係、是、我哋覺得，譬如話我哋而家睇緊我哋嘅中史教育或者歷史科嘅教育，我哋係咪真係做到將真正嘅歷史展現俾同學？甚至乎可能喺我哋日常嘅工作，我哋做歷史嘅研究入面，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有冇絕對正確又客觀嘅歷史咧，即係我哋好多有句説話就係話歷史就係全部都係當代史或者近代史嚟噶嘛。其實係我哋書寫或者歷史學家係想書寫自己相信嘅歷史。咁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存在嘅咧？我諗喺個歷史教入邊，其實呢個係幾緊要。即係其實我哋個歷史教育想做啲乜嘢，同埋我哋想我哋學生學到啲乜嘢。咁所以就定咗呢個題啦，就係、是、有個問號嘅，就係、是、我哋係咪真係傳緊正史咁樣咯？係啊。 小毛頭先講呢一個，即係關於點樣傳正史，同埋頭先 William 都提到，就係香港人對於讀歷史嗰樣嘢咧個觀感咧，其實正正就反映緊嗰個教育上面出咗啲問題。即係我好記，即係有個親身嘅感受就係點咧？當有啲人問我：，你教書噶？你教咩噶？我教歷史。 教歷史。 跟住佢哋就好大疑惑，教歷史有一種咧就係會覺得哇，冇諗到教歷史咁犀利。但係同時亦都有啲人會覺得就係、是、乜歷史有人讀嘅咩？即係真係有問過我， 應該係 O K 噶。其實你係教緊嘅，頭先俾人問，我係讀嘅時候俾人問嘅，係嘛？你讀乜嘢教？ 我 讀歷史啊，做乜讀歷史啊？讀完歷史之後你想點啊？咁樣 有連問眼光，係 咯，就係做乜咁 嘅？ 做乜唔睇唔開？ 做乜唔睇唔開？做咩讀歷史？即係 William 頭先講個 image 啊，咩人會讀歷史咧？即係覺得好奇怪。然後就係喺香港啲咁嘅社會，讀完歷史會做啲乜嘢咧？又係另一個問題。 即係佢哋永遠都覺得讀歷史得兩個出路噶嘛，一係你就教書啦，一係你就唔會揾到份好賺到錢嘅工咯。咁所以佢覺得讀歷史做乜嘢？但係其實當我自己讀完歷史之後，再加埋而家有教書嘅經驗，其實我覺得係有唔同嘅感覺㗎。其實讀歷史咧係一種訓練嚟嘅，即係唔係淨係唔係訓練我哋記嘢好叻啊，而係真係訓練我哋嗰個思維模式，係一種多方向嘅思維模式。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讀歷史、學歷史先至可以達到一個嘅目標，我覺得。係 啊，冇錯。我諗中史係或者歷成個歷史或者中史嘅教育咧，其實香港而家重要性慢慢咁提高。咁其實前一兩年其實大家都講緊話，初中嘅中史一定要必修啦，我哋所有人咧都一定要讀中史啦。咁呢個嘅代表住一啲嘢嘅，即係由一個你可以選擇嘅科目，興趣嘅科目，慢慢變成一個大家都要去處理嘅一個科目。咁雖然呢個科目你可以未必好多堂喺裏邊咁點，但係你都係要必讀啦嘅嘢。咁其實代表住市民又好啦，大眾又好，所有人都好啦，對歷史嘅崗位，中史點解要喺度係有個訴求嘅。如果唔係，佢就唔係成一個必修科，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必修科就代表中文啊、英文啊、數學啊、通識啊呢啲，其實我哋大家覺得好基礎嘅一啲嘅課程。咁所以背後我諗中史嘅今次嘅教改啦，今次嘅課程嘅改變，其實背後代表咗好多嘢嘅，即係點解佢承擔緊啲咩嘅責任，佢承擔緊喺成個教嘅裏面嘅一啲嘅角色係點？咁我諗呢個嘅話題喺今日係好值得講。 係啊 ，William， 你即係其實作為前線嘅老師啦，即係我哋其實都幾個人喺大學裏面咧，可以即係做一啲歷史嘅教育。你有冇個感覺就係覺得即係可能歷史嘅知識或者歷史嘅所謂專業啦，其實同普羅大眾最多嘅關係，即係唔係喺我哋呢個電視講，而係喺個中學嘅課程上面。即係其實喺香港嘅 context， 我哋就係、是、即係無論係世界史又好，中國史又好，即係一個咁嘅 context 裏面。我覺得一樣嘢好好玩嘅係咩呢？就係、是、我同人哋講我喺歷史系度教書，咁好多朋友呢親戚咧，佢哋第一個問題就問你係教中史定西史啊？西史啦，中史同西史。其實即係我哋喺個中學課程裏面就無疑係分開嘅。咁我哋即係以前就叫西史或者咩啦，即係世界歷史啦，而家就咁叫歷史科啦。咁係呢個咁嘅框架。咁當然喺大學裏面就冇乜點分嘅。 啊，這個可以一次過澄清啊，即係我都要研究西洋史，或者將中西史擺喺一個世界嘅範圍裏面比較，即係而家唔可以咁樣一個個別去分。咁我遲啲可能仲會講多啲話題，就係有關於所謂本國史嘅教育喺全世界，香港或中國啊，中港台大中華會係點樣去處理？咁呢個我哋可能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多啲啦，係咯，咁啊都係聽多啲把聲。 係，冇啊，其實即係你講得個問題都好好啦，即係我都好想講下，其實香港真係有個特別嘅情況咧，將佢分成香港史，將佢分成中國史同埋世界史。呢個分法咧，其實係本身有佢嘅歷史嘅，真係。咁而家咧喺香港學制裏邊咧，已經有一班人係教中國歷史啦，有一班人咧係教世界歷史啦。咁大家咧都好似兩種唔同嘅系統咁。當雖然理念上就係大家都係教歷史嘅專科啦，咁但係喺嗰個無論係考評啊，或者係課程上邊咧，其實中間有唔少個溝通嘅，咁但係兩班人咧都會兩個唔同專業嘅同工咧，都係覺得佢哋係幾唔同嘅一種嘅嘢嘅，即係當其實已經係兩波唔同嘅嘢，比較少咧就係有能夠又教中史又教世史，比較少有嘅，咁但係咧就佢係咪好願意啦？通常咧佢覺得啊，我已經教中史咯，我仲歷史係第二啲人教啦，教咗歷史嗰啲不如中史揾第二啲人教咁樣。咁我又覺得其實就唔應該咁分嘅，即係無論從我哋研究歷史個本質等等各方面嘅，其實都應該係一樣嘅。咁呢個其實不過咁睇啦，其實其他地方嘅歷史或者我哋有機會可以再講。以日本為例，佢哋都係分開世界史同日本史。不過有機會再講，其實日本嘅日本史咧就現代部分咧係冇乜人讀嘅。 有冇啲咩特別嘅原因？即係譬如話， 有排講啊呢個， 係咪？有排講，唔係即係，但問題係現代史 係咪？再日本讀超和史係咩回事？ 日本冷感啊，對 全球嘅影響有咁嘅機會， 有咁嘅機會係。不過我覺得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我諗回唔回歸都好啦。其實我哋生活喺香港，我哋都係應該要知道香港我哋周邊嘅發生係點樣。好緊要。其實香港史研究咧喺我哋讀書年代都係啦，已經好多豐達嘅成果噶啦，已經係啊，咁啊，亦都好有意義噶嘛。咁但係其實香港嘅同學仔冇呢個機會去讀香港史咧， 我哋一陣間可以慢慢講香港史嘅話題。我記得咧喺啲咩諮詢會嘅時候咧，每公佈嘅時候咧，咁我中西史幾次我都有坐喺度聽，每一次我基本上都喺度，因為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感覺啦，就係當西史嘅時候咧，大家咧都係笑住啊，嗰日好啊，嗰日點，嗰日好好啊。但係中史嘅時候，嗰啲會咧，嗰度坐低嘅時候咧，就係咁啦， 好肅穆噶嘛， 關注啊， 係咯。 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啦。咁啊，正話講到啦，西史課程嘅改革嘅時候咧，大家就笑住覺得大有改動都好嘅。咁所以加咗一個美國史嘅部分落去啦，同埋咧講多啲即係中亞、中東嘅歷史咧，大家都好贊成啊。大家講個中史教育咧嘅課程改革咧，裏邊嘅內容實質咧，我睇落咦都好似未必好大嘅改動啫。但係中間嘅爭議已經好巨大。不過代表啲咩咧？就可能中史啊呢套教育或者中史個系統背後啊涉及嘅咧，其實一啲好重要嘅同大家嘅所謂嘅興趣或者觀點有關嘅問題，就係咧，但係史觀啦、本國史啊，我哋點樣講述我哋自己嘅歷史啊？呢啲種種嘅課題啊，歷史係點？可能我哋覺得外國嘅歷史係點咧？唔緊要，你咪你有講法，我哋有個講法。但係當我哋講本國史係點嘅時候咧，可能就未必咁簡單話你有你嘅講法，我有講法可以解決。咁其實係即係又請下嘉賓聽下，你喺代中嘅時候壓力都好大啊。 坦白講壓力係有嘅，但係咧就喺個會開個過程裏面咧，我就感受唔到有即係有任何嘅一啲 agenda 喺背後，呢個真事嚟嘅。咁咧不過我覺得係你啱啊，你個觀察啱。其實世界歷史科嘅改革就冇咁大爭議，因為大家都好似覺得咧，一個老中國其實背後有冇啲好陰謀論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政治考慮即係我簡單啲講啦，就係、是、個課程咧嘅討論，嗱唔係個課程啊，而係個課程關於呢個課程嘅討論，或者背後嘅猜想咧，其實係政治化咗好多。咁當然我哋個課程係離開唔到個社會噶啦，咁我哋都要招呼埋個社會究竟點睇咁，亦都係要平衡唔同嘅利益喺背後啦，或者持份者，甚至乎係佢哋嘅 concern， 呢個好緊要。咁但係喺我嘅理解入邊咧，其實係。即係我自己本持一個信念啦，其實好多委員會嘅委員咧都同都大家都諗呢個諗法就係歷史唔係淨係自斷輕衰 即係我哋做研究做咗咁多年，即係幾位嘉賓都好專業啦。其實大家知道喺史學研究裏面咧，其實自斷興衰咧已經唔係唯一嘅一個大嘅domain嚟嘅。其實好多古靈精怪嘅歷史咧，其實係需要。咁我哋其實係咪即係需要即係俾學生有一種較為整全少少嘅一個歷史咧？我意思嘅整全咧，就係話喺時段上面同埋喺個範疇上面咧，都係有整全。但你要記住，呢個難度好高嘅，因為呢個初中課程。 嗯。 而家唔係我哋喺大學裏面做研究，係兩樣嘢嚟嘅。同埋教歷史同學歷史同埋歷史嘅本質呢幾樣嘢咧，其實就係完全係可以完全唔同嘅嘢嚟，係相關嘅。咁啊，其實世界歷史咧，其實新高中課程開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爭論嘅。即係尤其是我教咗歷史科咁多年啦，我哋覺得其實歷史科有中史科好，俾到我係得益者嚟嘅，受益嘅就係我學到好多嘢。頭先大家都分享過好多技巧學到啦。咁啊，但係點樣切割嘅時段呢，其實係處理歷史課程裏面最困難嘅嘢嚟嘅。 嗯， 係最困難嘅啦。第一個學生又好，老師又好，或者社會大眾又好啦，其實對歷史嘅發展嘅概念咧，已經有咗固定嘅模式。例如中國歷史咧就係改朝換代嘅。你點話俾佢聽唔係改朝換代咧，佢都話俾你聽，最後都改朝換代嘅。 係啦，即嘉賓講嘢好重要嘅啦。時亂興衰，我以前中史點讀咧？嗱，盛世嘅時候咧就大興呢個文字武功，呢個開闢疆土嘅。咁咧 興 亂同衰嘅時候就係咩咧？第一就衰係宦官啦，第二衰係靚女啦，即係妃子啦，是但一種即係啲靚嘅就 女禍啦， 係害死人啦，然後就外戚啦，即係外母有問題啦，係咪啊？咁啊 即係朝代滅亡原因， 滅亡 一定有民亂， 係啦，有民亂啦，天災啦，係嘛？咁仲但你會發覺咧，即係我哋嗰時考就好簡單，咪改個朝代咪得咯，都係嗰啲 point 嚟嘅啫嘛，即係 唔係嗰啲 熟讀嗰啲咁嘅 key 咧，就唔好記錯，係 啦，冇記錯，啲年份加翻落去。 搞亂 係啦，咁啊，大抵都唔會錯。咁但係如果咁樣去讀歷史咧，背後就可能會即係冇真正了解到，可能歷史好多嘅真正嘅一啲嘅轉變， 絕對係。 咁可能好多背誦咯，淨係嗬。 係啊， 咁所以嘉賓正話講嘅就係呢一個所謂嗰個史觀，即係自亂興衰嚇，永遠都有個框架嚇，升高降低，升高降低，即係歪成科嘅，係咪即係咁咧？其實中間應該有好多嘢可以係變化討論。 舉個例啊，其實自亂興衰咧，其實當然我哋覺得佢唔係唯一啦，但係。對好多而家嘅觀感上，自亂興衰然係一個好重要的框架，冇問題嘅。喺初中裏面俾佢認識一下，啊先有秦後有漢，唔好搞錯清嗰啲嘅詞序，啱嘅都冇問題。我哋都覺得係應該 同意。 有唔少嘅學生咧，即係初中仍然可能仲搞錯個時代表咧，可能搞到亂曬都唔出奇嘅。咁呢啲其實基本嘢我哋都要去佢有個基本嘅歷史嘅基本知識啦。咁但係頭先我想講一點就係自亂興衰咧。我想老師如果他去教或者是日後的學生要去讀的時候，我都要懷疑其實自亂興衰雖然是一個框架，不過呢如果一放到文化史呢，你發覺這個自亂興衰呢其實是可能要重寫的。 好同 舉一個例，很多學生都會收到訊息，就是宋代一定是弱啦。 是啊， 但在文化上宋代很強。 很強勁。 容許我用個強字， 強啊，強，同意，同意，好強。 爭論很多，但其實我哋睇返其實宋朝的文化呢真的很璀璨的。而且咧，即系摧殘到，即系點解靖康之難，大家會係覺得一個國難咧？其實歷史上嘅國難係指乜嘢咧？即係其實係個文化摧毀，而唔係個政權摧毀。政權摧毀可以建立，但係你文化上嘅摧毀同埋嗰種對一個摧殘文明之間嗰個嘅嗰對嗰個衝突之間被佔領嗰種情況，一個摧殘咧，其實真係要幾代幾個世紀先至可以玩翻嚟。咁呢啲其實我哋真係需要知咯。所以點解文化史係重要？尤其是喺初中，我覺得。咁啊，呢度仲有好多嘅位可以講。好老實講，其實去到晚唐安史之亂之後，啲人民生活其實講到好慘噶嘛，係咪咁慘咧？喂，啲女人都可以著得好華麗喎，咩事啫？而家究竟？即係其實我哋可以睇。其實我都準備咗啲相嘅，如果因為有機會可以。輯幾張俾大家睇下。 即係頭先阿 William 咁樣講完之後，都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都做咗啲民國史嘅研究。其實當時我有時一做民國史研究嘅時候，我都會發現咗同一樣嘢，就係我哋好似成日印象中咧，民國即係踏咗即係辛亥革命之後，跟住就開始咩軍閥混戰啊，咁然之後咧個政局都唔係好穩定。雖然話就話1928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不伐成功，咁但係其實嗰個黃金十年嘅時間咧，我哋好多時喺歷史書上面講咧，都會話咩國民政府點樣腐敗啊，點樣成？但係當你睇翻咧，其實當時你上海啲嘅地方，其實佢發展得好繁華， 甚至乎佢有西方嘅文化帶咗入嚟，亦都有西方嘅管治模式。咁你會見到嗰個感覺上、那個落差係有好大嘅，即係個政治上你就好似講到好似好差咁樣啦，未一個好統一嘅政府啦。所以我有時都會喺度諗緊，就係點解我哋嘅教即係我因為我一直以嚟都係以前嘅課程長大之下，我成日會諗點解我成日讀嗰中國歷史就係得自亂興衰，其實背後會唔會令到我會產生咗某一種嘅感覺？就是會令到個學生會產生就係對一種盛世嘅嗰種嘅渴求，就覺得盛世之下人人生活安穩就係一件好事嚟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咪真係咁好呢？你再放翻到一個歷史嘅大脈落嚟睇咧，其實唔係一啲好似頭先你講到就係一個文化上嚟講，如果有個突破性嘅發展，未必係喺盛世上出現。 我一步一步可能即係觀眾未必能夠理解啊。即係嗱，首先第一步一步啦，即係我哋講緊嘅係一個史觀嘅問題，裏面講緊係一個自亂興衰嘅一個框架。喺一個框架裏面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以帝王將相、文字武功點樣去管治作為佢一個核心嘅研究嘅。咁喺呢一部分咧，係其實都係今日中學歷史課程咧一個主要部分。OK， 政治史嘅部分。咁但係咧，其實喺個改換裏面咧，其實政治即係所謂文化史嘅部分咧，一直嘗試都去加強嘅。咁其實呢個中史有關文化部分咧，都源於流長嘅。即係如果你舊制裏面咧，都有啲咩交通史啊，仲有唔同嘅史咧，喺宗教史喺裏面，其實佢哋都係我哋今日講文化史裏面嘅，即係嗰個源流之個來，即係話我哋認識嗰個地方咧，除咗一個角度之外，應該有好多 dimension。咁其實一直以嚟嗰部分都係應該重視同埋有重視。咁但係呢個文化史裏面嘅內涵咧，其實喺近代或者當代研究裏面不斷咁轉搖加強，即係裏面有更加多嘅嘢係擺咗喺裏面。咁正話遠行其實講咗個好重要嘅例子，就係話譬如30年代上海裏面嘅發展其實好好啦。我哋之前有請個嘉賓上嚟講南京嘅建設啦，種種唔同嘅部分咧，代表住當時其實有啲好多嘢喺度。咁譬如你做日本史可能好理解，即係我哋話喺超和嘅時期點樣法國嘅 logo 嘅紡織業開始嘅發展啦，點樣同英國去競爭啦，然後嗰啲嘅資金同埋技術力引入咗喺上海嘅部分，主要嘅上海有好多嘅部分裏面去到50年代有多，或者40年代中期嘅時候亦都嚟咗香港，咁所以亦都變咗香港我哋今日起飛。咁如果用今日搞依正話我講嗰條線嘅脈絡去理解中國歷史嘅話咧，就唔係用自亂興衰，亦都唔係用國別史咧可以簡單去講述。咁所以依啲嘅講解咧，就可能需要用一個新嘅史觀先能講到。如果我哋企喺正康之難咁，哇！佢哋嚟打我，佢哋就係罪人。咁我哋可能對於其他地方，今日可能喺中國土地一啲嘅地方裏面嗰啲文化事物咧，就可能完全冇辦法去講解同埋去理解啦。 嗰啲遼金一定係奸噶嘛， 梗係奸啦，係嘛？ 唔係嗱，我記得我以前細個讀中史嘅時候咧，係即係好容易就可以攞到高分。原因就係我啲八股我已經背到熟曬，係咩？即係我唔係背嗰啲事實啊， 係啊，你明白人嚟噶嘛？係啊，反色難唔到。 唔係嗰反色係點啊？你知點樣係會興盛係嗰幾個？ 一定係佢啊！ 換幾個名落去， 係啊， 換幾個制度嘅名、人名， 冇錯啲 就搞掂啦，係咪？即係冇錯嗰啲啦，基本嘢啦，係咪？最好大包圍啦，你要六個 point， 你比較八個佢，係一定攞滿分咁嗱，但係即係問題係呢個咁嘅八股背後牽涉住就係我哋對嗰個朝代嘅框架，即係用朝代嘅框架嚟理解中國啊嘛。中國嘅過去就係乜朝乜朝乜朝。咁嗱，呢個問題即係所以喺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嚟理解咧，好 organic 咁去理解咧，即係就會覺得佢有即係興盛嘅同埋衰落嘅呢個過程。咁呢個就係朝代循環啊！呢個咁嘅即係思維方式。我曾經喺外國咧，去有啲老教授即係同我喺度討論中國歷史發展嘅問題咧，即係我哋都討論究竟呢個朝代思維模式係咪需要用？咁我哋結論就係唔同嘅史學範疇嘅應該有唔同嘅做法嘅。譬如我搞法制史嘅，咁你好明顯見到一個帝王佢設立一個王朝之後，佢就會有立法嘅過程。咁個立法裏面就喺嗰個朝代嘅政制啊裏面去實行。所以應該在法制史的角度，這個朝代循環是可以去理解、去運用的。但是剛才講到文化史上面怎麼講啊？即是這個我們說他在政治的角度很衰落的朝代，他這麼興盛、 啊、所以就是真的我們要打破這件事咯。其實很老實說，我覺得用自亂興衰就這個概念真的不對。其實很老實說，嚴格上說文化是沒有說強弱的、文化只要究竟是什麼種類而已，還有文化一定是交流的。好老實講，如果我哋日後去處理喺個課程裏面要處理文化部分咧，其實我哋一定要諗究竟係文化，其實我哋點樣睇先？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個 concept 就是文化怎樣去傳承和轉變而且中間過程交流出現了這些什麼新的東西出來還有那個文化一定不是只是中國入面的你知道中國當時是整個東亞地區都很有影響力的傳了之後他們怎樣變化的呢其實都 很有趣大小的 concept 這些叫漢字文化圈在那個圈裡面有什麼轉變呢其實是希望給學生 有少少視野啦讓他學識去問問題不是將個問題去用一些固定的方式去解決的話有根有據呢其實已經很得很好了我覺得 所以我想這點其實都挺正即係如果我們用一個文化角度去擴闊呢咁除了我們可以跳出那些很硬邦邦的史料純粹背誦之外還可以有一個看到真係中國和古代那些周邊國家之間的互動呢咁其實同學那個視野闊了之餘呢亦都可以從很多不同的研究的範疇裡面再找到一些新養分。 我想絕對啱嘅我們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好又回到來這一節的歷史是這樣說我們講的什麼呢就是講的文化史的部分在歷史教育裡面重要性而近代第二次的教改將文化史部分增強其實是回應在當代史學裡面那個史觀的轉移的問題即係而中間我哋冇咁多國家狀況上啦，開始講好多各種各樣嘅演變，咁所以佢嗰個轉變係幾條路線嘅結合嘅結果，即係文化史被大家越嚟越重視。咁其實我哋節目好常見嘅，就我哋節目好多嘅話題其實同文化史係有關係。咁所以我諗細心或者一直有跟住嘅觀眾能夠理解點解即係嗰個文化史一部分佢係有趣或者佢係得意，同埋佢唔係一個所謂自亂輕衰啊，會衰落嘅框架，而係一種另外一種嘅一種史觀嚟。 嗯，係啊，頭先講到文化史咧、文化交流本身就係個視野係闊咗好多。 嗯， 即係大家覺得突然間一講到文化史咧，我嘅觀感就係心曠神怡。 嗯， 真係能夠發即係去到同生活有關係嘛。好老實講、其實讀歷史咧係可以好嚴肅嘅，但其實唔需要咁嚴肅嘅。 嗯。 亦都可以好開心嘅，睇下以前啲女人點著衫，以前啲男人中意玩啲乜嘢， 呢就趣味啊嘛， 呢啲先過癮噶嘛，其實係咪啊？咁一講到其實文化史，一落到嚟嘅時候，其實老師係擔心嘅，因為以往係唔係太多教文化史嘅，除非個老師本身個本科嘅時候係好中意讀文化史啦。咁呢啲其實我哋又不能夠強求噶嘛，係嘛？咁但係去到課程裏邊嘅時候運作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要諗一個問題嘅操作性。即係其實有課時嘅限制啦，又有本身每個學校嘅校程嘅限制啦等等，但其實操作性咧都唔係好難嘅，好多同工都有好多經驗啦。例如我哋會用一啲相片啦，即係我哋去教啦，亦都可以用一啲好點子式嘅嘢嘅，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中國文化一散到去其他地方咧就有影響力啦。好多教科書係止於喺呢度嘅啫，又話對韓國有影響，對日本有影響。其實老師可唔可以用一分鐘令到個學生撩起佢興趣？而唔係我哋要塞好多嘢俾佢，唔好，我哋塞唔到嘅。老師都係唔係百科全書嚟嘅，老師其實都要備課嘅。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提問？一分鐘提問。舉個例，例如話，咦？點解日本、韓國都會有漢字嘅？呢個咪個見證咯。但係佢哋又變化咗。交翻個問題俾翻啲學生撩起佢對歷史文化嘅興趣。因為日本人又好，韓國人都可能韓國人的包袱會大啲啦，但係日本人一接觸中國文化之後咧，佢冇包袱㗎。 嗯， 一講到日本人點樣接受儒家思想咧，佢哋嘅創意真係無限咯。話俾你聽，好得意，有機會再講啊。 嗯， 但係我想講就係，如果我睇翻文化史，其實如果睇幅圖，我見到有張喺敦煌嗰啲壁畫咧，其實好多㗎。即係舉個例，例如係一啲嘅，例如飛馬啦。 嗯， 嗱你見到係你見到咧就係、是、古人好有創意㗎。呢一張咧其實係個馬嘅身體啦。個尾咧係只獅子，角咧係個鹿嚟嘅。咁啊，當時咧就傳說，據講漢武帝時候咧出現過嘅。咁當然呢個相信都係傳說多啦。咁但係呢啲咪我哋咪可以俾學生去睇。咁但係我哋又不能夠講俾佢聽幾時出現喎？唐代婦女，俾人睇下啦。其實我話晚唐時候嘅女人原來都可以咁著嘅，咁著嘅。咁、個生活問題去到邊度咧？當然佢係屬於貴婦嗰類咧，應該 係。 你見到佢個低胸啦，藍頸鏈啦。頭飾啦、化妝啦，其實同而家咧個開放程度可能都唔會低嘅。咁我哋又覺得其實再睇落去，例如唐人當時嘅飲宴啊、娛樂啊，佢哋玩緊嘅嘢咧，喺敦煌壁畫上我哋見到好多。而家喺課程裏面我哋都有一節係講呢部分。即係我建議老師其實可以選讀。如果用自亂輕衰嘅角度咧，呢啲出現係冇一個明確界線。再睇落去啦，打仗點打嘅咧？ 咁多學生中意玩遊戲，悲喪呢啲戰爭嘅話，古代戰爭點打嘅咧？嚇，嗰啲軍旗啊、佈局啊，同埋點解又要奏樂器啊？打嘅時候點解會咁玩嘅咧？呢啲其實呈現到好多文化史嘅角度咯。根本冇辦法用一個時段去切割。我哋唔能夠講話女性低胸嘅低胸裝係幾時開始有？係好難揾嘅。只能夠從呢啲蛛絲馬跡咧去講，所以老師都唔需要咁大壓力。唔需要向同學講話要準備好多嘢，跟住就要教曬好多嘢。其實我反而覺得大家去提問題，跟住引學生去揾相關嘅資料。咁我覺得去提問題多過解答一啲問題，況且文化師冇絕對答案。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作為初中課程咧，真係應該要咁去。係 啊，即係文化史由嗰、那個。即係個演變或者個重要性，其實所以世界歷史都其實都關懷咗好耐，尤其係即係譬如之前一直講過即係黑暗時期嘅講述，咁一直以嚟我哋講啊西方黑暗時期 Dark Age， 咁咪就係好黑暗咯，咁大家咪講有幾黑暗啊，幾多病啊，幾多問題，但係咁你咪將廣義來説500至1500啦，即係廣義嘅黑暗時期，咁你將成千年嘅歷史簡單講話係頹廢嘅唔得嘅渣嘅咪解決咗，咁但係裏邊好多嘅變化點嚟？咁如果佢得咗一千年，咁突然間16世紀咁強，即係你咪講唔通嗰啲嘢，即係冇得解釋。咁所以其實佢係點嘅咧？佢演變係點？裏面其實有咩內涵？中間嘅發展係點？就慢慢整得，都係應該係要關懷嘅。佢裏面好多文化內涵係咪要做？咁所以就算係世界歷史嘅，我哋都而家都唔會用黑暗時代去形容中世紀裏面嘅好多嘅演變同埋，我哋傾向用呢種新嘅角度。其實呢一個嘅反省。可能就係正話，即係比如你想講嘅嘢，就係咁個文化發展唔係咁，佢唔會因為你上層裏面換咗個皇帝啊，甚至乎換咗個種族嘅人去管治，佢哋嘅文化就會有翻天覆地，完全毀滅咗一啲嘢，唔係咁去理解文化同埋人類嘅發展。如果我哋講歷史係人類嘅發展嘅話，咁再正話講嗰啲部分，宗教啊、文化啊、戰爭嘅方式裏面嘅科技嘅部分啊。同埋衣着背後講緊嘅可能係審美啦，同埋依個 物質條件、 物質嘅文明啦。咁依啲嘅背後其實係好多有要講嘅一啲嘢，而聚埋見證到人類嘅變遷。 同埋我覺得其實頭先阿 William 講文化史咧，即係除咗好真係好大思想性啊，或者係都介紹咗好多真係好實物啦，即係衣着啊，或者係雕刻啊、壁畫啊等等。同埋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嗰個養分提供嘅就係、是、當我哋去描述一段歷史，即係我哋成日細個，即係我都係舊仔啦，當然嘅 A level 出身咧，睇嗰啲哇，佢講咩漢唐盛世啊咁樣， 好厭 兩句大佬悶到永遠都係話哦一斗米幾多錢啊咁樣，跟住又征伐邊度咁樣，但係全部都係好純粹嘅描述式。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真係睇一個時代，就算我哋撇開自亂興衰斷代去睇啦。某一個時代佢點樣突顯佢嗰種高度嘅物質文明呢，譬如好似唐代咁樣，咁你點樣覺得佢真係好勁啊，好有錢嘅、啊、人嘅生活。原來你發覺你睇佢打馬球係睇到㗎喎、即係你譬如好似唐玄宗咁，佢大家知道佢好鍾意打馬球，佢有兩個馬房，一個馬房係專養啲係愛嚟打仗嘅馬，一個馬房係專養愛嚟打馬球嘅馬，即係刁轉到咁喎可以。咁你要諗下佢幾有錢先可以做到呢樣嘢。跟住另外呢仲有就係佢啲球杆呢，即係個杖係玉嚟㗎。然後個杖頭嗰個叫做彎穴位咧，係包金，即係你諗下，佢可以一句説話、一個圖片、一個圖景，就讓我哋知道究竟其實當時個盛世係點樣，好過我哋用文字去書寫。同埋我仲想講一樣嘢就係、是，有啲民族未必太中意寫歷史， yeah. 因為譬如好似西亞嘅一啲國家， yeah. 或者印度，我哋都知道其實印度人佢冇唔係好似中國咁，東亞有一個好傳統由來已久嘅一個正史嘅秩序， 草原 就有史官 係 啊。但係印度其實嘅歷史好多係記載喺史詩入面，即係佢哋對於宗教嘅歌頌，甚至乎文學作品。如果你想睇波斯史十世紀九世紀嘅嗰啲波斯史咧，啲人話其實你睇佢啲地氈就睇到，因為佢成個社會嘅文明喺地氈上面展現出嚟，同埋遠比你睇一本書嚟得更加有用。咁所以我諗其實頭先阿 William 講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睇一個課程，即係讀 history， 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如果我哋仲停留純粹喺政治性嘅論述咧，其實係層次上好難好豐富地展現一個 限制咗好多咯， 限制好多係， 好多限制咯。 就算我哋讀外國史都係。 係啊，其實頭先都有講話中世紀黑暗時代嗰啲嘢。好老實講，就算呢個分法喺西方歷史係接受嘅話咧，古代、中古、近代呢種畫法咧， 擺落嚟中國歷史咧，其實係唔啱。 係，同意。 唔啱嘅，千祈唔好咁去做。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唔會再咁睇。中世紀呢個叫法其實真係西方史嘅稱呼嚟嘅。幾時叫中國係中世紀啊？哇！呢個辯論真係拗死， 拗死啊！放死人啊！係啊！ 即係翻轉頭啊！其實冇需要拗，因為根本唔應該將佢生吞活剝咁套落去中國史嗰度解釋。 咪啲講法係日本人借咗西方，即係啲舊講法，然後又翻炒落中國史度。 咁於是乎咪成件事咪錯曬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幾時中國有封建時代咧？呢啲問題幾咩叫做近世？咩叫現代？咩叫近代？其實我哋喺個課程裏面都真係有委員。討論咗好耐，咁但係發覺呢啲係唔啱落套落嗰個課程度，咁所以我哋真係要拎翻出嚟去睇翻。但係好多時候學生都會睇到話，咦咁啊中世紀嗰時候中國發生咩事啊？咁我哋要有意識咯。 所以我哋係咪話即係我哋以前可能會分做朝代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秦漢逐個朝代咁講，但係而家嘅講法咧就係會分時段嘅模式去處理，係咪咁？佢而家點樣分？大約係點樣分？ 其實而家都係分開幾個時代去時期時段啦，唔係話朝代去處理啦。咁但係最重要嗰個位咧，就係我哋又要去睇埋佢嗰個所謂朝代更替嗰個歷史，同時希望包含到一啲嘅文化特色喺背後。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考慮。咁所以點解秦漢魏晉南北朝嗰啲咧喺中一嗰度咧又會係比較整合咁擺埋一齊咧？其中有一課咧，我哋希望。我個人希望啦，唔代表委員會啊。我個人希望咧係軍事史希望可以強化，真嘅。如果我哋想令到學生更有興趣歷史，軍事史係值得嘅。 男孩子尤其實，我記得我以前咧喺讀書中學時代，咁我就興趣大到會睇嗰啲其他國家嗰啲課本。咁我睇一本英國講中歐洲歷史中世歷史啦嘅書咧，裏邊講咩啊？裏面咧就係講一場戰役，即係百年戰爭裏面嘅戰役。佢就問你，佢問嗰啲學生，你係個將領，嗰啲兵力個配置係咁，你會點打？ 係，真係非常 你會點打啊？即係佢咁樣去問，你個興趣係大到咁，即係結果我發現自己原來都同嗰個戰勝嘅將領有同樣嘅決定，都係用隨形嘅戰陣喺中間度打落去。哇！嗰滿足感大到啊，覺得自己係即係好偉大嘅一個軍事天才喺嗰個位，咁當然而家 係啊， 或者你諗下個係咁樣挑起興趣嘅，譬如我而家到而家都係好多軍事史嗰啲著作啊，會去睇啊，會可能做少少嘅研究啊，都係即係呢啲咁嘅開始。 好多好多前線老師咧都有累積咗好多啲經驗，其中我覺得最好玩嘅一個就係赤壁之戰。其實我哋問下學生赤壁之戰佢哋記得啲乜嘢咧？佢哋都會話咧咩放火燒船啊，借東風啊啲咁嘅嘢。喂，其實我哋要問啦，你呢啲嘢係邊度嚟嘅咧？是《三國演義》定《三國志》？ 《三國志》嘅 game 啊， 打機嚟嘅。所以我聽完你哋咁樣講之後，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其實點解我哋一直以嚟讀嘅歷史，即係中國歷史，特別中國歷史，我哋好強調嗰種自戀輕衰，即係點解會反而文化史嗰邊嘅會忽略咗咧？到底係教學上嘅方便啦、即係因為始終你對住學生，你可能有一種模式去教，佢哋會易記啲，因為佢哋太細個年紀。定係其實會唔會背後其實有一種意思含義，就係想灌輸某一種嘅意識？因為其實我哋知道歷史教育咧係可以將某一啲嘅意識咧係透過一個教科書去灌輸俾下一代。咁、我自己作為即係殖民時期長大。讀歷史咧，我其實就會覺得我哋好似有一種長期都好希望就係久安長治嘅嗰種安穩嘅感覺咯。 唔係，其實都係反式轉移嚟嘅。 係啊，嗱，我哋諗下啦，即係我哋有位高層啊，政府嘅高層咧，曾經講過咧，要讀《三國演義》咧去學習嘅，我哋好容易咧就會變咗咧放火射箭，周圍去射人。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历史系咁话，咁啊正话我讲到即系草船借箭乱咁写都唔系讲笑嘅，因为背后咧就系讲，如果你读《三国演义》学历史嘅话咧，军事史里边好多基本观点嘅理解就会错。咁啊，十万支箭射几耐？点样射？几架船系咪装咗十万支箭？呢啲嘅问题咧，如果你用想象力去解决咧，从来都唔系读历史嘅正确方式。如果用想象力去理解历史咧，结局咧可能会好悲惨。另外一样嘢啊，正话咧，嘉宾第三节嘅时候带一幅图，就系讲有一幅军事嘅图。咁其實咧，細心嘅觀眾應該睇到， 一簡單問題，騎兵應該擺邊度？我哋睇好多電視劇咧，啲騎兵兩軍隊員咧，就將軍正中間咧就擺個騎兵喺度，而家大家互望，咁樣咧就大家一齊死嘅啫，即係馬撞馬，輕騎咁樣撞，冇人留得低死緊。咁通常我哋打騎兵擺就係嗰幅圖啦，正確啦。就話騎兵咧喺側翼掃蕩，中央咧揸馳盾嘅步兵喺正中間做防守，而古代嘅戰法咧，大部分咧都係衝個迂回側翼去掃蕩對方嘅側翼， 中西都係咁。係 啦，咁嘅話咧，因為咧，我哋話兵嘅企一邊嘅啫，你要指揮幾百人令佢左同令佢右咧，係好困難。所以側翼掃咧，其實如果掃後從後掃嘅話咧，你唔知道有人行埋嚟，你就瓜得啦。咁所以依個咧，我哋話喺軍事上面係常識嚟嘅。尤其是即係冷兵器早期冷兵器戰爭，但係你會發覺冇咗依一個基礎嘅概念嘅話咧，好多時嗰啲戰爭嘅影像嘅拍攝咧就會出咗問題。 嗯，係啊，其實頭先一講到例如赤壁之戰啦，我都想要補充少少，其實真係好好玩嘅呢個題目，值得喺課內外同啲學生去傾。赤壁之戰點解啲學生會記得即係蕭璇、借東風、曹操好衰呢啲咁嘅嘢咧？我哋真係要。多亏日本人嗰啲嘅游戏，同埋咧，赤壁好多电影都拍摄过，喺日本好卖座，但系亦都教错晒啲学生。点解教错晒学生？其实不如我哋咁问一下先啦。其实借东风呢啲系咪真嘅咧？诸葛孔明嗰啲神妖之术系咪真嘅咧？系咪真系咁烧啲船点烧法嘅咧？其实对比一下，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嚟咧系所谓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唔系正史嚟。呢、這個咧，其實借呢個機會咧，我哋可以引發學生思考一下，其實乜嘢叫正史，乜嘢叫做小説，歷史資料其實係啲咩嘢嚟嘅？咁佢哋會好有興趣啊！其實原來三國志唔係嘅咩？咁你已經帶緊佢睇個歷史書寫咯。同埋咧，我哋古代咧真係好重視歷史書寫，而多於圖像表達嘅。但日本人強嘅咧就係圖像表達，好強。三國演義一傳到過去之後咧，幾百萬幅圖咧喺度畫緊嗰三國演義嗰啲變化，由江户時代到現代都係。我真係原來嘆為觀止，即係完全將劉備變咗女人、，OK， 關飛變咗只女性幽靈都走得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講一點咧、就是，就係其實點解我哋中國文化裏面係咁多戰略興衰咧？我諗同古代中意重視歷史書寫嗰樣好重要。古人係中意將有句説話就係而家學生都成日一句説話，歷史係勝利者嘅代言嚟噶嘛。咁結果咧就好多時候咧寫出嚟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會將嗰啲朝代更替嗰啲寫出嚟啦。但係社會民間嗰啲咧，佢哋輕視咗咯。咁傳咗出嚟，可能有咁嘅傳統喺背後。咁但係到今時今日，互聯網又咁鬼發達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歷史嗰個觀點唔係歷史家嘅專利嚟嘅。我哋希望最終俾到學生有啲諗法就係歷史佢可以有自己嘅睇法，不過呢個睇法係要有理據咯。咁我諗係好重要，呢個就係訓練。 係咯。咪頭先提到文化史咧，同埋即係我哋以前講開戰亂興衰啦。咁我哋而家喺個課程裏面咧，可能都有啲改革。咁但係個改革背後咧，其實都係學術界裏面咧一個范式轉移。咁范式轉移就係我哋過去可能好重視嗰啲帝王將相佢哋嘅生活啊，佢哋究竟有啲咩言論啊，咩政策。咁但係到而家咧，我哋可能喺學術研究上面啊，都着重譬如可能講下古人點樣去洗手間嘅，煮飯係點嘅，食啲咩嘅。咁呢啲嘢其實個關聯性同我哋大好多嘛。你諗下嗰個帝王點樣去思考，我哋好多人都冇讀啦，係咪啊？如果唔係唔會亂咁決策㗎。咁你即係可以睇到係，即係就算有教嗰啲嘢都冇乜用。咁但係嗰啲生活嘢係同我哋好有關係嘅。咁即係所以文化史個吸引力呢，就係我哋個關聯性係好強。咁並且每個人咧都有機會可以或多或少做一啲佢哋屬於自己嘅研究嚇。咁呢樣嘢嗰個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喺個課程裏面咧投入咗呢啲咁嘅元素喺度啦，唔單止淨係照顧學生興趣，而係根本係反映緊學術界嗰個發展。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喺個青黃不接或者係一個范式轉移嘅過程之中，咁所以我哋有啲迷惑嘅，即係究竟我哋純粹從文化史嘅角度嚟去講啦，因為會唔會仲有個朝代嘅框架喺度？咁嗱，我哋又唔可以將朝代框架完全放棄嘅，因為我哋過去幾千年嘅中國歷史，我哋大概有啲概念嘅，譬如唐朝喺宋朝之前嘅，咁然後之後又有元有明咁樣，即係我哋有啲即係咁樣嘅一個諗法，起碼我哋對嗰啲古籍啊、史料啊，咁或者過去對於歷史嘅書寫都可以掌握得到。咁即係呢個咁嘅迷惑咧，可能都要持續一段時間。 係啊，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有講過啲歷史書寫嘅問題，我哋都講即係中國歷史裏面好重視嗰個朝代更替，24史本身一個 朝代一個朝代係咁講。咁呢啲我哋係要尊重，同埋呢個其實係中國歷史裏邊好重要嘅一個部分。我諗任何嘅歷史改革都唔會抹殺呢個部分。我哋而家講嘅係點樣調和同埋結合兩樣嘢。即係我哋今日而家學咗好多新嘅文化的部分。我哋發覺其實以前啲人咁梗係唔可以啦，有乜可能寫話本朝嘅嘢係受前朝嘅影響而嚟嘅咧？嗱、即係點可能咧？即好，你大家都心知肚明，有啲嘢係點解要分開嚟講啊？即係亦都係寫本朝嘅歷史，點即係好難。你本朝同埋寫前朝嘅嘢係兩樣完全唔同嘅觀念同埋概念。咁但係我哋而家文化史知道啊，有啲嘢可以跨好幾個朝代嘅。咁古人好多時候好難咁樣去書寫兩個唔同嘅境界，同埋兩個唔同嘅需求。咁所以背後自然係有唔同 的。不過困難係點樣呢？即係我話好困難咧，就係諗下我哋雖然係講緊自亂興衰，即係或者冇咁講咁多啦。咁可能將嗰啲政治嘅嘢可能擺遠啲。咁但係我哋講文化史嘅時候，仍然即係文化冇強弱，文化咧即係冇話即係佢璀璨可能係好多元化嘅。咁但係咧，我哋文化有本位，我哋往往都仲係將嗰個漢人中心，即係中國文化，如果係向外宣揚，而唔係所謂外國文化進入中國，我哋就覺得係強大嘅，係好事嚟嘅，即係會有咁嘅思維方式啊，即係我哋主場勝利啊咁樣嚇，咁所以個文化史仍然都係喺一個范式嘅轉移當中。 所以其實正因為呢一種咁嘅考量之下咧，即係中史課程改革就變得大家都會好大爭議性，因為大家都知道點樣透，即係要點樣透過一個教學去灌輸咗一種民族主義嘅觀念啊，或者你點樣認識國家，點樣認識自己，所以就變得越嚟越複雜。因為即係唔知點發生咗，即係一個情況之下，就係歷史上面而家好多時嘅教學上都好似想將一個即係自己國家嘅歷史永遠都寫到係最輝煌嗰個，甚至乎係最有影響性嗰個。咁特別會有一啲位係特登有啲歪曲咗咯，我覺得係或者過分咗。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頭先嘉誠其實都講咗一個點，就係話我哋讀咗好多關於自亂興衰嘅，但其實唔代表執政者真係識得管治。但係調翻轉諗就係點解我哋讀咗咁多自亂興衰嘅，都有啲唔識管治嘅執政者走出嚟？會唔會就係因為喺嗰個教學過程上係灌輸咗某一種嘅理念俾佢哋，令到佢哋會有咁嘅做法咧？ 香港高官做高官嗰班都唔係讀中史出身，但係佢出咗嚟之後就鼓勵大家讀中史。 可能睇咗納粹嗰套， 唔係睇錯書啊，可能。即係睇《三國演義》去管治咁樣，同你睇《禮記》去管治應該係兩回事噶嘛。即係佢即係做領袖，你睇嘅書又可能應該係唔同噶。 但係背後嘅問題係究竟我哋譬如中國歷史教育啊，嗰個最終嘅目的係啲咩？以前一段好長嘅時間喺香港，我哋就係可能係復興民族嘅， 係 因為中華民族嗰個衰落， 花果飄零啊嘛，係啊，呢個係個基地。 即係喺國內嗰個統治又唔係好重視儒家文化、道統，咁喺即係外國勢力喺度侵略啊！中國本位又 殖民地都唔介懷你講中史，冇所謂你咪 係咯， 係啊，即係所以係會一個咁樣嘅關注。咁但係我哋到而家嚇喺今日嘅香港，你諗下我哋係咪要講嗰套同樣地可能係中國文化花果飄零之下嗰套中史，抑或係我哋中國已經好強大，強大到可以成為周邊國家嘅一個威脅嘅時候，咁我哋又要講啲咩嘢出嚟？係咪即係咪繼續好似即係過往我自己覺得中史嘅課程係德育與國民教育嘅，因為嗰啲皇帝做得好就係德育，就係好嘅道德；做得壞就係壞嘅嘢。即係我哋從而可以學到呢啲咁嘅嘢出嚟。 係啊，其實我諗中國歷史嘅教育咧，最複雜嘅地方咧就係一講到目的咧，就真係可以好多個。而目的有冇優次咧，又可以值得討論。真係好多嘅。其實我覺得其實以我自己嘅經驗嚟計咧，其實中國歷史科嗰、那個目標的轉變咧，其實都同社會有好大關係。以前都是比較重視講一啲講古仔啦，引發學生頭先你所講嘅，我姑且叫做價值觀嘅教育啦。即係見到一個人啊，佢咁做皇帝做得衰咗，咁你學佢啦，冇咁做啦，冇學佢啦咁樣。呢啲其實就得咗價值觀嘅。今日呢啲都仍然重視，我哋冇掉低到其實。咁我哋又會覺得其實佢又作為中國人，你又要認識中國啦。咁呢啲價值觀。我哋唔係話一定要讀完中國史，一定要愛中國噶啦。呢啲就係一廂情願嘅，但至少你認識佢先啦，係嘛？認識佢，咁你唔可能唔知道原來中國嘅統一王朝係秦朝，咁你唔可能唔知。OK， 咁我哋又要擺埋落去。咁而家個社會咧，又要求啲同學咧又有分析能力，要應對21世紀嘅挑戰。咁於是乎咧，分析能力又擺埋落去。佢讀得開唔開心，又影響到佢日後嗰個情緒發展、興趣又擺埋落去。 我哋見到其實歷史課程裏面嗰個目標咧，唔再係相對以前咁單一，同埋咁理所當然，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嘅，我覺得好多嘅話事權咧，都唔再係純粹係老師係一個權威性咯。 嗯， 因為而家啲學生咧，你上堂講完之後，佢自己翻屋企睇資料咧，佢上網嗰啲資料咧，其實同你課堂講嘅可以係完全唔一樣噶嘛。咁即係其實學生其實已經某個程度上佢掌握咗啲觀點，問題我哋翻入課室其實點樣去將呢啲唔同嘅觀點梳理咧？其實係需要嗰個教師專業嘅。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我自己都係好 buy 專科專教。 嗯， 我個人覺得專科專教係啱，因為我自己歷史出身嘅嘛。 嗯， 我好難想象話其實當然唔係嗱，我唔係話冇讀歷史出身就唔識教歷史， 係 唔係嘅？ 係。 但係歷史出身嘅人咧，佢容易係有一種。訓練咧係相對嚟講係個可即係嗰個容易去處理嘅件事會容易啲，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學校好多時候都係拍爛檔嘅啫，但係拍爛檔有好多拍爛檔拍得好好嘅其實係，有一個好專業嘅老師訓練咗出嚟嘅，但係有啲其實真係拍爛檔咧，其實我哋真係要致敬向佢哋。 係啊， 咁但係呢啲點樣去處理咧，都係一個長遠嘅執行上嘅問題咯。 我覺得 William 講一樣嘢好緊要啫，就如果讀你問我讀中史有咩最重要嘅目的咧，咪就係因為我要認識中國咯。即係如果我係中國人，咁我梗係讀翻本國史去認識。但係更加緊要嘅就係我哋今晚我哋討論咗好多，即係我哋究竟點樣去加強中史嘅養分？即係我哋用唔同嘅一啲研究嘅新範疇，或者一啲新成果，去容讓同學可以更加多角度了解呢個中國歷史。其實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我哋唔係一言堂地認識中國，而係多角度認識中國，了解自己。 係我俾我講臨尾，即係做一個。即係結尾，我哋下個禮拜我哋都會繼續講落去嘅，就係、是、我用嘅一個印度學者叫阿爾君阿帕杜拉。咁我哋成日都講想有啲共同體，我哋話民族啊係一個生成嘅部分，但佢同我哋講一個人嘅想像啲共同體可以係另一個人眼中嘅地獄。如果用一個觀點去睇所有人咧，係會有危機。Thank you.